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42章，我一听完佢咁讲，心头啊巨震，不由得就暗叹一声，睇嚟萧静讲嘅真系真嘅。我当初就真系误会咗佢，而家睇嚟反而系我冇用，我冇能够保护佢。听到呢个肥仔而家咁嘅讲法，萧静可能真系话玩啲咩把戏，一直咁吊住佢，冇等佢得逞。再加上萧静今日嚟见我，等到呢个肥仔啊更加恼羞成怒，开始就喐咗杀机。我而家一眼撇过去，除咗呢个林肥仔之外，对方有11个人，而且11个人手里面都攞住斩刀，硬拼应该就唔得㗎啦。点办呢？我手腕里面虽然讲有飞刀，但係返深圳呢几日呢未得闲，亦都冇点练过。话10米以内我都能够命中红心嘅，不过呢就要瞄好耐。阿爷喺个工作手札嗰度写，飞刀讲究嘅速度，一刀未尽，一刀又要出。据说呢，陈池可以喺顷刻之间接连咁射出5支左右嘅飞刀，几乎唔使瞄准。但系我唔得，而且林肥仔嗰边又唔系脑残嘅，唔可能咁企喺度等我瞄准嘅。就算一下子啄死1个啊，咁其他嗰10个就一涌而上，咁我咪玩完。呢啲念头只系顷刻之间。嗰、那个俾我手腕射咗落嚟嘅人，而家就已经喺个地上边攣翻起身，一副等住睇我死咁嘅样。我心里边一喐，谂到身后边仲有个环保电动车嘅喎，对面嘅一班人系一步步咁逼近，我话扎加伊话好惊咁嘅样，就向后退。等到差唔多去到车门旁边嘅时候，我突然间就开车门就跳咗入去，跟住就听到有个人讲：哎呀，佢想走啊！我一下子就快啲将个车门反锁，然之后就听到乒乒乓嘅声音，几把斩刀就斩喺个车上边。走！我心谂你啊真系当我系豆腐咩？我唔会走啊！我马上发动咗汽车，一打方向盘，直接就向住最多人嘅地方冲过去。哼，这个是一个杀人灭口的最好地方，事后我就真的要将现场收拾下得了。透过车窗的玻璃，我看见林肥仔的面色都变晒，面上边的肥肉一阵一阵地抽动。正常的人对于杀人呢肯定是有阴影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这段时间见了太多的死亡，或者又是因为鬼蛇之面的影响，这阵使我心里面真的没有好惊，反而满脑子只是一个念头，敢喐到我头上，敢喐我的人去死啦。我这样一顿油门一揈架车，已经有几个人被我揈了出去。80%可能已经见血了，剩低的人好像见到鬼咁，系咁避开架车向后跑。我啊谂佢估唔到我会咁大胆，连呢个林肥仔呢就身形臃肿，边度走得过佢啲手下，睇嚟就快要被撞死啦。紧急关头，我就睇到一样嘢，不由得个猛咁踩住咗刹车。我睇到嘅系我手腕上边戴住嘅桃木珠，其中嘅一粒珠上边，俾边个衰人画咗一张傻哈哈嘅笑面。前段时间豆腐同我讲啊，你啊最近脾气啊好暴躁，唔知系唔系更年期提前啦。我啊先同你画个画，暴躁嘅时候咧，你睇一睇就能够开心噶啦。喂，哎呀，唔好咁嫌弃咁嘅衰样啊！我啊系未来嘅张大千吓，请尊重下我身为艺术家嘅尊严，唔准抹噶。我一踩刹车就冷静落嚟，睇见车周围都已经见晒血，心头啊乒乓咁跳咗下。我自己问自己，我究竟喺度做乜嘢呢？我只不过系一个开古玩店嘅老板啫。而家呢一种视人命如草芥嘅事情，唔应该系我做嘅。如果我真系将佢哋搞死嘅话，我稍为想象咗一下嗰一种血肉横飞嘅场面。 我坐喺车里边，长长咁舒一啖气。我知道诅咒嘅影响已经越嚟越严重啦。我而家睇住桃木珠上边嗰一张活灵活现嘅笑面，我就真系有啲庆幸自己当初好彩啊，冇将佢洗咗啫。喺车外边嗰个林肥仔，而家就已经吓到瘫咗喺个地下度，系咁两只脚发晒震。林肥仔面上边全部都系脚汗，我心情已经平复咗落嚟，冷静咁望住佢，淡淡咁讲：跪低。林肥仔执翻条命，连爬带滚咁啊爬出咗车头嘅范围，俾佢其他几个手下扶咗起上嚟。佢面上啲肥肉啊，系咁喺度震，好嬲咁讲： 陈元，你知唔知道我系做乜嘢噶？老子照喐一喐只手指，而家就可以叫你喺深圳捞唔落去啊！ 我淡淡咁讲：我知道，只要我而家喐一喐手指，我就叫你喺阳间捞唔落去啊！林肥仔一听完啊，面色一变，即刻就同手下打咗个眼色。可能就想掹脚啦，我啊开声讲：系你只脚快，定系我架车快？你自己谂清楚啊！林肥仔咧都唔算太蠢，神色扭曲起上嚟。最后佢讲： 咁你想点啊？ 哼，梗系想报仇啦！你用呢种手段嚟伤害我个女人，你话我应该点对付你啊？林肥仔嘅死性不改啊！佢冷笑咁讲。 你放我离开，今日嘅事我就唔计较。就算你今日撞死我，你应该知道咩后果。我手下有唔少人嘅，佢哋都知道我今日出嚟系收拾你嘅。一旦我失踪咗，哼，你啊好好谂下啦。为咗一个女人，值唔值得啊？ 我听完啊冇讲嘢。林肥仔呢阵时哈哈大笑，呸咗一声讲。 难落车，同我救三个响头，林爷爷今日就放过你。 其他手下嘅人见到大佬好似重新攞翻主动权咁，即时啊露出咗报复嘅嘴面。我谂只要我一落车，呢班人就将我剥晒皮都得啦。于是我就讲：林总，讲完啦嘛？讲完，我就送你上路啦，黄泉旅行社。免费组团，唔使多谢我，请叫我死神啦！林肥仔面色一僵，见我重新发动咗车，即时啊掹脚就走，一路走一路闹。我当然啊唔打算直接搞死佢啦。呢阵时我啊已经冷静落嚟噶啦。要系将呢十一个人全部处理晒嘅话，真系令人哋惊心。更何况肥仔讲得冇错。佢一失踪，肯定就有人调查到我个头上。我对自己嘅驾驶技术呢，就系几有信心嘅，心中已经盘算好啦。当即就将架车向住林肥仔佢哋揸过去，一瞬间就将嗰个林肥仔啊惯到喺个地下度。佢一转嗰块面，肥腾腾嘅面喺个车灯下边啊显得惊恐无比，大声咁叫住：， 唔好啊，唔好过嚟！ 我一踩刹车，冷冷咁讲。你阿爷我又冇颜理，你叫咩啊？仲要我同你叩头系嘛？林肥仔隔住车窗睇住我嘅面色，最后佢就吞咗啖口水讲： 你好嘢，我认输，我以后绝对唔再搵你麻烦。 我笑咗一笑，讲：头先晚上喺度仆我嗰班人系咪你搵嚟噶？好，你哋冇错，就系你哋，快啲！同我帮阿林总松松骨，松到我满意为止啊！唔系嘅话，我送俾大家黄泉旅行社嘅免费门票。嗰一班手下喺个草地里边啊摸爬打滚，已经早就狼狈不堪噶啦。听到我咁讲，你眼望我眼，林肥仔又望住我，连话都唔敢讲。佢讲： 陈渊，唔系陈哥，我 讲。唔好我挨一餐打算乜嘢啊？将你俾个小姑娘泼硫酸嘅魄力攞出嚟咧！林肥仔嘅面色啊扭曲晒，一副想剥咗我个皮咁嘅样，但系佢又只能够忍住咁讲： 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啊！ 一 陈元，唔好唔好。 咦？ 快啲顶我丙我啦！你阿爷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啊？喐手打啦！ 我攞出手机，即刻顺便就录咗落嚟。喂，你哋冇食饭啊？好似拗痕咁嘅。一班人一听完之后，加大力度。冇几耐就听到阿林肥仔啊，系咁喺度叫： 哎呀，打是打，唔好踢下边啦、啊！哎呀，俾我知道边个顶我下边，你就知死！哎呀，我个细佬啊！ 打得差唔多啦，我睇咗一睇时间，已经系凌晨三点钟。于是我就讲：哎，停手啦！肥仔就气息奄奄咁瞓喺个地上边，个嘴里边啊咬咬声，有气无力咁讲。 陈元，你好嘢，你有种啊！我真系睇小啊你，我抵死。 我讲林总唔好泄气，日后咧仲可以将个面攞翻翻嚟嘅。嚟啊，将个面抬起身，而家对住我手机，哎，系啦，就呢个姿势，除衫。林肥仔神色一变，讲吓、啊， 你仲想做乜嘢啊？ 我讲。问多做咩啫？我就系个古玩店嘅老板，你要对付我，我真系顶唔顺啦！唔攞啲把柄点得啊？快啲摸！仲有啊，你旁边嗰个亦都要摸。跟住林肥仔就同佢啲手下一个个就摸到光捋捋，两个人啊揽埋一齐。当时我真系冇咩心情睇呢啲嘢，影咗啲相啊，即刻收手讲好嗱，翻去之后老老实实。再俾我捉到咧，呢啲咁嘅相我就发俾阿林肥仔啊！打得冷震，揾件衫啊揞住自己讲： 你要发俾边个啊？ 你估下，讲完呢句我懒得理佢，叫佢自己翻去脑补下啦。于是我就开住个车，一路咁就翻个店铺。临走嘅时候，由于冇带锁匙，豆腐一摇三摆咁啊，打住喊路出嚟开门讲：诶！已经是凌晨四点了喎，兄弟，哇，搞咁持久嘅，你同阿静静宝贝真系玩得唔错系嘛？我啊准备入去，佢身体啊一下子挡住晒个门。我听佢提起萧静，一时心头啊沉重，讲：你再乱噏嘢，我将你抌去街度瞓吓。豆腐一听我咁讲，缩一缩个膊头，就让开咗条路。跟住就好似只哈巴狗咁围住我，系咁转讲：喂，萧静点啫？佢点解要死啫？哎呀，你点解咁硬噶？你唔系真系同佢旧情复发喺个医院里边嚟咗一场系嘛？兄弟，你唔可以咁噶噃，你咁样点对得起同我哋一齐出生入死嘅顾大美女噶？佢啊真系好似成只乌蝇咁烦住我，我接连咁伸咗佢几脚都起唔到作用。只能够将件事情的起因话咗俾阿豆腐听，心谂：唉，我究竟做咗啲咩衰嘢，同埋呢条咁嘅损友做搭档，咁我呢一世就真系算玩完啦。